小魔鬼和小面包。从前有个打柴的老爷爷，他很穷，每天出门打柴，只带一小块面包当饭吃。有一天，老爷爷在树林里打柴，把面包放在一个树墩上，正好有个小魔鬼到树林里来玩，走到树墩那儿，看见了那块面包，香喷喷的，心里挺喜欢，就拿着回家去了。小魔鬼回到家里，对大魔鬼说： 妈妈，我拿到一块面包，您来尝尝。 大魔鬼问：面包是哪儿来的？小魔鬼回答： 是树墩上拿的。 大魔鬼一听生气了： 你知道这面包是谁的吗？ 小魔鬼摇摇头说： 不知道。 大魔鬼告诉他：这块面包是一个打柴的老爷爷的，他一天辛辛苦苦打的柴，就换来这一小块面包，怎么能拿他的东西呀？大魔鬼见小魔鬼难为情了，就说： 好孩子，你快把面包送回去，再帮老爷爷干点好事儿。 小魔鬼急急忙忙奔到树林里去。老爷爷肚子饿了，找不到那块面包，正在伤心呢。小魔鬼双手捧了面包，恭恭敬敬地对打柴人说： 老爷爷，对不起，刚才我拿了您的面包，妈妈让我送还给您，还要我帮您做点事儿。老爷爷，您说吧，我什么都会干。 老爷爷接过面包，指着一片水汪汪的洼地问： 你能把这块地变成麦田吗？ 小魔鬼说：能。 那个时候土地都是地主的，老爷爷到地主家问地主能不能让他在这块洼地里种麦子。地主听了哈哈大笑，因为洼地是不能种东西的，他笑老爷爷是傻瓜，就说： 行啊，你种什么都行。 这会儿老爷爷听小魔鬼说能把洼地变成麦田，高兴极了。小魔鬼真有本领，他一口气就把洼地里的大树拔掉，把水喝光，又把地翻得平平整整。接着老爷爷就跟小魔鬼一起撒种，还经常来浇水除草，麦子长得真好。老爷爷和小魔鬼心想，这么多麦子收下来，磨成面，做成大面包，够他们吃个饱了。他们正准备收割麦子，地主坐着马车来了。他说： 喂，打柴的老头，我答应你种麦子，可没说把麦子给你呀。 说着，他就叫他的仆人把麦子全部割下来，捆到马车上拉走了。眼看着麦子让地主抢走了，老爷爷和小魔鬼伤心地大哭一场。小魔鬼擦干眼泪说： 老爷爷，我一定想办法把麦子全都要回来。 他就和老爷爷搓了一根长绳子。小魔鬼找到地主说： 麦子是我和老爷爷种的，你总得分给我们一捆吧，一小捆也行啊。 地主看看来了个孩子，心想：我拉回来那么多麦子，就给他们一小捆吧。他满不在乎地说： 好吧，给你一捆，你去拿吧。 小魔鬼一声不响，拿了那根长绳子，来到地主的打麦场，绳子一甩，把所有的麦子捆成一大捆，一个人背起就走。地主惊呆了，大声喊： 不许拿麦子。 小魔鬼理也不理，只顾往外走。地主气得直跺脚，他叫仆人打开牛棚，把一群大公牛放出来，向小魔鬼冲去。小魔鬼哈哈大笑说： 哎呀，我正累得慌呢，你赶来这么多大公牛，正好给我驮麦子。 他把一头头大公牛全捉住，让他们乖乖地驮着麦子走了。地主眼看抢来的麦子没了，还赔了一群大公牛，气得两眼一瞪，两脚一伸，死了。小魔鬼把麦子和大公牛全交给老爷爷，对他说：老爷爷，上次我拿了您的面包，我错了，这会儿您能原谅我了吧？老爷爷高兴地拉着小魔鬼的手说： 好孩子，谢谢你。 小魔鬼向老爷爷告别，哼着歌回家去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